第38集，僧人。 城堡寺建在半山腰上，山上的住持和众多僧侣已经提前得知了圣上和婉太妃驾到的消息。等顾元白终于到了寺庙之中时，见到的就是满满一个寺庙的光头和尚。这些和尚身穿统一的僧侣服，由住持带头朝着顾元白行了礼。顾元白温声让他们起来，扫视了一遍寺庙中的僧人，估计得有2000人往上。顾元白眯了眯眼，什么都没说，被住持带着在寺庙之中闲逛着。 先帝在时也曾带着圣上前来礼佛，只不过那时圣上尚小，应当不记得了。 住持常年居于山水美景之间，野山丛林远离世间嘈杂，在住持看来，怕是当年时光就在眼前啊。 圣上所言极是，如今再见圣上，圣上身有真龙护体，即便是老衲少出寺庙，也知晓天下必定在圣上的治理下更加繁华。 话语间，一行人已经走到了高耸立于山边的凉亭处。山中的野风吹得圣上的衣服鼓鼓作响，住持还在讲着一些妙事儿，渐渐都是去意盎然，还含着佛理。只是他一直在说，圣上只是含笑在听。说了一会儿，住持就口干舌燥，忍不住顺着圣上的目光往山下看去。 圣上在瞧什么？ 正在瞧着大宝寺。 哦，圣上若是想观景，前方自有观景台，那里的景色更为优美，使人流连忘返。 朕不是在看风景。 此话一出，不只是住持觉出了奇怪，身后跟着的侍卫们也不禁觉得疑惑。落在人群最后的薛远将衣服上的最后一点泥土掸掉，闻言抬头一看，就看到了圣上的小半张侧脸。青丝随风流动，偶尔几根飘到侧脸上。薛远看了一会儿收回眼，过了一会儿又移了过去，这会儿不想收了，就光明正大的看。 说话时还带着笑的那副样子，看着是否让人放下戒心的好皮囊。小皇帝唇色也淡，瞧着模样应当是还没吃过女人的胭脂吧。干干净净的，人那么狠，皮囊却很脆弱。 不用说，薛远直觉小皇帝又要做一些能吓得人屁滚尿流的事儿。 住持是想知道朕在看些什么？ 啊，还请圣上赐教。 与住持不同，朕就是一个俗人，朕眼中看到的不是风景，而是山脚下密密麻麻的田地。 如今正是春播时节，我们寺庙之中也要忙起来了。 这山脚下开垦的土地都是城堡寺的范围，站在高处一看，这约摸得有1000亩地吧。 住持笑而不语，神色隐隐有着自豪之意。顾元白没有多说，在城堡寺礼完了佛之后，又用了一顿素斋，之后带着人悠悠下了山。住持恭送圣上离开，等圣上一行人的身影不见了，他转过身正要遣散众位僧侣，脑海中突然闪过什么，整个人立刻僵在原地，随即就是脸色大变。圣上见到众多僧侣的神情，圣上在山边说的那番话接连在脑海中闪现。 朕眼中看到的不是风景，而是山脚下密密麻麻的田地，这约摸得有1000亩地吧。 豆大的汗水从住持额角滑落，住持呼吸急促，惊呼一声： 不好，寺庙之中的田地没有田税，寺庙中的僧人也是免除徭役，圣上说那一番话的意思分明就是暗指冗僧之意。 住持头顶的冷汗层层冒出，寺庙之中有这么多无所事事的僧人，这么多不用交赋税的田地，先帝对此视而不见，因为先帝崇佛， 但如今的圣上可不是先帝，可恨圣上都说得那么明显了，他现在才反应过来。 不行，城堡寺不能成为杀鸡儆猴的那只鸡。快！ 住持拉住人，颤抖着声音急促道： 你快将山脚下的那些田地查清数目，然后捐给官府，快去！一定要快点，快点让圣上看到我们的诚意。圣上的一个拳头下来，他们没一个人能够扛得住。荣僧， 住持打了个冷颤，如果真的是像他想的那样，那这必定又是僧侣的一个惨案。圣上如今暗示，说不定都是看在城堡寺皇家寺庙的面子上。皇家寺庙之中就有2000多个僧侣，大横上上下下数百个大大小小的寺庙加在一块儿，又会有多少僧侣呢？正在下山的顾元白也在想这个问题，但他还没曾想上多久，就听见不远处有瀑布声音传来。 走，去看看，难得来此山中，不看看山水怎么行啊？ 一行人往水边走去，刚靠近水源，顾元白就听到了几分隐隐约约的声响，他心头好奇，往前走了几步，前面豁然开朗，水流潺潺，而在水流对面的岸上丛中响起了一阵让人耳热的缠绵之音。侍卫们脸色先是一红，接着就是铁青，圣上就在此处，怎么能让圣上听到这种污秽之言？侍卫长黑着脸上前一步道： 圣上，此处乃皇家寺庙所在，竟然有人在这行如此苟且之事，臣这就前去捉拿他们。 河流对面的人似乎也听到了这边的响动，一个光着上身的男子探起了头，大大咧咧地往这边看来，他手腕上还缠着一个红色的肚兜。顾元白没眼看，退后一步侧过了身，腰间的玉佩被一旁的枝叶挂住，顾元白未曾注意，这后退的一步就将这玉佩给扯断了下来。站在一旁的薛远及时弯腰接住，温润细绵的玉佩落在手中，比上好的绸缎摸着还要舒服。薛远抛一抛玉佩，揉捏把玩了两下，一边想着这玉佩还没有小皇帝的脚摸着滑，一边说道： 圣上，您玉佩掉。 顾元白侧头一看，朝着薛远伸出了手，意思很明确，但薛远却似不懂似的握住了小皇帝伸出来的手，像把玩玉一样习惯性的揉捏了两下。 圣上手冷，要臣来为圣上捂手。 左手握着小皇帝的玉佩，右手握着小皇帝的冰手，薛远心道： 这玉佩竟然还没有小皇帝的手好，冰冰凉凉的，奇了怪。 就因为薛远揉捏这两下的功夫，顾元白手上的皮肤又红了一半，他无语地抽回手。 朕要的是玉佩，这薛九瑶是什么品种的智障吗？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